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OK， 好啦，翻事啦，咁啊，钱又赶到翻嚟啦，系嘛？阿钱可能要坐埋少少，你 好似 出咗线喎，你啊？好啦，嗱，咁啊，头先睇完嗰段短片啦，咁啊，即系康文署咧就鬼鬼鼠鼠就偷番薯啊，咁啊，整咗个所谓抗日历史图片展里边就 偷天 错漏百出 啊，冇理由噶， 冇理由， 你话有监监过做个湿过噶，喂，而家最左个。曾德成被人炒鱿啦，而家刘光华好大都系民主党出身啦、 啊。嗱呢啲咧即系偷天换日吓， 即系比狗更狗， 系咪 先？好啦，咁啊嗱，今日我哋请阿宋爽先生嚟咧，就即系我哋还原翻成个历史嗰个真相啦，唔系因为阿宋爽先生亦都喺呢个香港呢个大学嗰度啊，有一个冯明翰图书馆咧就搞咗个民国与抗战嘅一个历史图片，咁真系呢、這个真系真噶啦，即系大家咧有时间咧就去睇睇，但系咧喺呢个举办过程里边咧，就即系似乎受尽好多屈辱。咁我哋请阿宋生咧就讲讲，喂，有啲乜嘢？ 暴君 系啊，系啦。嗱，其实即系我哋前几日大家睇到个副校长俾人整咗啦，咁啊，梗系悲剧。但系咧，如果你系写文章用香港大学名义出版嘅出版品批评共产党咧，佢又好紧张噶。所以我喺7月31日嗰日咧，我即系我哋做展览一定有目录，有序言乜都有噶。咁咧，个馆长咧，嗰个 Florian North 咧就写封信俾我，列出要改序言，要六页，即系佢就睇到我第一卷咧，六页第一卷六页，我六就系嗰六页有批评共产党。 唔好意思啊，打下岔，你嗰个序言系写英文定中文？ 中文，中文，中文。 咦，嗰、那个鬼佬嚟嘅，识中文？ 佢搵人翻译嘅啫。 哦， 咁啊，佢翻咗之后，哇，即刻过几日就搵我啦。咁啊，写咗 翻译嗰出咗事。 系，咁可能我有卧底啊咩？唔知啦。咁啊，咁佢就话要改我六页系批评共产党，咁每一行啊，即系佢讲出嚟，咁。大佬一本书几我卷一系500多页噶嘛，咁佢睇到500多页，即刻揾嗰六页抽出嚟，梗系完，而且绝对净系讲共产党嗰六页，第二啲我都冇，咁啊梗系政治 审查 啦呢啲，所以可想而知啦。咁我当然好唔忿气啊，咁其实咁我就唔理佢，咁我但系我就俾面佢话，诶、哎、好啦，我嘅序言重写。本来白话文改成古文，系、重写。点知去到嗰一日开幕，诶、唔见我嘅序言喺度个挂，咁啊揾佢话，诶、唔可以个挂呢啲嘢，话我啲嘢不中立，而且又煽动性啊， 系煽动性， 系啦，煽动性。咁啊，好啦，咁我就同佢反面啦。嗰时就话我唔可以接受呢啲。咁我后来谂啦，呢啲系俗可忍，俗不可忍。你知我个人嘅序言系小事啦，但大学嘅学术自由系大事。 系 咁，所以我过两日。就啱啱诶，《苹果日报》佢哋记者有兴趣呢个，我就解释俾听，咁佢哋就不登咗啦，即系好多新闻。跟住咧，过两日我又写信俾大学校长同六个副校长，话佢有呢几件事嘅问题喺度。咁Matheson 系而家嘅校长嘛，咁佢咧就请咗佢嘅副校长 Ian Holiday 回我信。咁 Ian Holiday 佢啊，即系写啲好恶劣嘅英文信俾我啦。咁梗系佢话乜都冇，即系诸如此类。 即係好唔客氣一個人。咁而且咧，我當然連續同佢寫兩次信，佢兩次回覆都係咁樣。咁我諗，我當然打個電話俾你啦，同你。咁我有一日我喺香港，我就打電話俾 Matheson， 話我哋講幾句，見個面。佢秘書話，佢冇時間同我講。我打俾 Ian Holiday 去接個電話，我話，我可唔可以梗係用英文同佢講啦？咁我話可唔可以同你講幾分鐘啊？佢話我唔要同你講嘢。咁樣喎，哇，幾冇禮貌啊！咁冇禮貌一個人仲可以做副校長嘅，真係不得了。咁可以可想而知，咁所以咧我就後來而家最近嗰幾封信咧，因為佢哋呢啲即係完全冇任何風骨嘅人咧，咁我咪當然我就而家寫啲信咧，就同時施施俾全世界400個學者，包括所有最好嘅大學嘅校長、副校長啊嗰啲各種，包括即係好似劍橋、牛津、Harvard、Yale、Princeton 所有嗰啲校長，個個收到呢啲信，即係而且佢哋所有有博物館嘅大學。即係好似 Princeton 啊嗰啲，佢哋好多美國大學有自己博物館，牛津、劍橋都有，佢哋個個館長都收到呢啲信。咁所以我就話：你香港你幾個人可以隻手遮天，係咪做盡啲離譜嘅嘢，而且相當即係你學術閹割，話唔可以批評共產黨呢啲嘢，咁啊梗係好下流㗎啦。咁既然下流到咁樣，咁啊請大家用全世界嘅學術平台嚟睇呢件事。 但個問題，嗰啲冚唪唥都洋人嚟嘅喎，照計又冇理由即係受個政治壓力受得咁即係。 因為我哋香港人嚟講，覺得鬼佬應該用翻佢自己度嗰套價值觀嚟到香港咁樣去咩㗎嘛？ 咁呢個就係好多人可以嘅誤解喎。因為我想舉個例子，你十九世紀啊都好多洋人。嚟送過嚟買鴉片嘅啦，咁嗰啲鴉片買完鴉片賺錢就搞權，跟住拍拍屁股翻外國啦。咁呢啲大有人在噶，呢啲人。咁所以呢啲時代，咁你洋人梗係一樣，你可以坐到副校長 高言富勢 高位，梗係有啲條件啦，係咪？咁你梗係要一係就順從上面，咁有高薪有高權，咁呢啲人邊有 即係？可能喺坐呢個位置， 乜叫啲人？我諗起一個鬼佬啊，鍾日傑先生。 系， 呢个第一 个，呢个， 踢低支英国旗、老家旗，亲埋支五星旗， 呢个洋奸嚟 嘅，真系冇定啊！你讲呢个英奸， 好啦，咁即系都受咗好多委屈啦，系咪咁？但系即系等于我喺1996年咧，我曾经接受过呢个香港电台访问咧，佢话即系1997年之后，即系香港所谓亲国民党人士会点？其实我都讲一句预言啦。呢、這個人在屋檐下，有時啲嘢不得不低頭。咁但係即係你要推廣你嗰套價值，咁你又要喺共產黨嘅魔爪之下推廣呢一個價值，咁自不然一定有一啲即係大大小小嘅一啲打擊㗎啦。咁就睇你究竟你想推廣裏面會有少少唔太滿意嘅啊，因為係。完全推廣不到，咁呢個要取合，要取捨，啊，即係話我同你爭到底，你唔俾我咁咧，我就唔剪，咁就乜都冇，咁就算啦，我有啲嘢吞咗佢， 我要調整一下， 係啦，我調整一下少少內容，我嚟符合你嘅要求。 但是而家香港嘅國民黨嘅由調整完到忍氣吞聲，到慢慢帶隊 借埋。 帶隊人咁樣上埋去北京睇埋閱兵喎、 哦。好，嗰啲唔好啦， 唔好啦，加醜。 我哋阿宋生繼續。 所以其實呢個事件就仍然繼續緊，因為咧我呢幾日仍然繼續寫信。咁其實咧，因為佢其實嗰個校長可能都有心有所感，所以佢咧就揾嗰個 Ian Holiday 換咗。前幾日咧，佢竟然發封揾咗另外一個外國人發封信俾我，話佢接手。嗰件事，咁呢个不管啦，我又唔知 道。你话系 Matheson 将 Ian Holiday 佢就本来佢指命佢嚟同我打交道嘛，咁佢而家咪换咗个人嚟咯。咁、 哦、 但系我觉得有一个好巧嘅事咧，就系、是、因为我发嗰啲信咧俾全世界，咁加包括所有大学嘅嗰、那个 评 审嘅组织。 哦，所以港大就跌咗几级。 呢、這个冇直嗱，呢、這个我哋就好难讲啦，因为佢个巧合。因 为我哇，你咁样呢封信咁样整埋去，港大再跌多十几廿级喎，再加陈敏敏呢单嘢，哇大镬啊呢次！ 因为呢我那时是每一个评审委员外国有几个组织的、一个很有名前几日发那个报告出来、就是那个、Times Education Supplement、这个组织呢每一个评审委员呢我十几日前都发了这些信给他的而且他们还有 email 来确认这些事 情、哦、 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是即一个好即我们学术这些东西是很公开的 死了这样会被人留港奸 不会我们为香港好嘛 即是这些叫什么什么什么见利忘义 不是啊这些呢就是将中国的内部矛盾就拎到国际上面发过 是啦用洋衙门来解决中国内部家务事啊哎呀这些冇字惨啦 好啦那么再冇 冇 好啦好啦那么那个展览其实展览啲乜大概展览啲咩呢 好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就是一个佢系即喺而家佢哋叫香港大学博物馆啦咁佢系啦即冯明山博物馆咁呢就有几百件嘢展览嘅咁呢从即我系从国父孙中山开始展览1912年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一路展到抗战胜利后一年即我哋中华民国系即成立联合国嘅创办国之一啦系咁样呢啲咁呢举个例子当然有国父嘅密宝啊王兴嘅密宝啊所有革命元老啲密宝啦加上即我哋啲历史事件好似五四运动啲当时嘅文件济南惨案啲文件同埋如果我哋睇到即係啦抗战嗰个经过咁我哋又有譬如蒋公石批嘅好多当时嘅政治同埋军事嘅嗰啲文件 近代历史的缩影啦， 所以我想即如果大家来看这些文献就是说不用拗边个打抗战、即一目了然咁譬如我有蒋公写俾罗斯福总统嘅信嘅手稿啊嗰啲啦咁毛泽东有冇写过信俾罗斯福呢咁请嗰啲 佢哋会话 北京政府 蒋公蒋介石喺毛泽东嘅督促之下写信俾罗斯福 所以其实即抗战逼不是我哋只是要日本面对历史我哋亦要北京政府面对历史嘛不可以乱咁噏噶嘛你如果你是即背叛我哋民族你梗係改变历史咁所以真係嘅背叛民族今日就係嗰啲北京政府啲人 即係个口口声声要日本人正视历史佢自己又唔正视历史 同埋一样嘢宋卿你冇留意一样嘢就话其实呢几年呢我哋首先睇返第一集第一节结尾嗰时候喺啱日口防博物馆嗰啲咩资料即係呢种说法系我哋僆仔时期应该是五六十年代或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呢啲系好文革前嗰种咩论调嚟 嘅即旧嘅讲法 好旧系唔系旧系好旧讲法 今日 过咗深圳河以北喂你会睇到喂大陆都唔敢咁讲你甚至习近平行出嚟都够噶，即系高举都话喂国民党主战场系国民党政府领导，喂佢都有信心讲出嚟。反而香港呢班咁嘅大大小小嘅， 哇， 即系呢班嘅食屎狗，哇，大佬啊，个个系咁奶啊咁选，喂，大佬啊，你选同奶唔紧要，读下书啊，仆街。 哇，佢唔系冇读书喎，佢就因为读咗书先知道点改喎。 其实呢一度咧，有一见到咧，喺香港咧，系唔同系统嘅人。佢咧即系唔同共产党系统嘅人，佢又想揸一个话语权，于是咧就 系 有班人就喺个海防博物馆就出呢一啲嘅讲法，有班人就喺另一个渠道就出另一个讲法。咁其实你如果你睇咧，基本上唔系平面嘅，其实系唔同组织、唔同系统入边嘅人嘅睇法。 就系边边啤水啊，身边边啦， 边边都系啤水，啤水睇紧边个系统， 系啦， 港报工委嗰啲又唔同系嘛，咁你土木又唔同。 不同的民建聯看又不同即大家講的嘢是不一樣的 總之怎麼都好啦抗日歷史呢其實就真的老實說很多史料都可以看到喂這場戰爭其實真老實說真的沒得搏的是吧但個問題你可以即共產黨可以將它扭曲到這樣呢這個當然是剛才講的啦文革之前的歷史是吧即一攬攬晒總之你國民黨呢沉家產嚟嘅一見到日軍就走嘅唔同我哋中國共產黨冚家產我哋呢就一國民黨走我哋就向前衝咁國民黨就怕死我哋又唔怕。 係啦尤其是狼牙山五壯士五個人去打成屍人結果五個跳崖死都唔投降幾英勇啊。 結果狼牙山呢個係 假嘅。 而家你又覺得假成個古仔都係假嘅。 表嗰個係戲曲嚟嘅 係啦。咁就即係變咗嚟你而家你 点讲都好，你共产党打个两场所谓的战役，一个平型山，一个白团，咁呢两个所谓战役打完翻嚟咩？ 今日平型关就太原会战嘅一小部分， 系啦，今日佢系嗰个大战役里边一屌你真系即系遭遇战，系嘛？一个唔好彩冚家铲，我就撞到日军就俾你，我就即系唔打唔得，就咁样啫嘛，系嘛？咁你当 我哋想问一样最要问题啦，宋兄，你就成日游走于台湾、香港、大陆嘅，究竟有咩驱使你去搞呢个咩抗日活动？因为你而家你面对嘅可能系一个大话政权。 哦， 但话政权指令嘅一班食屎食紧屎嘅香港政府系食屎狗，你即系你用咩心态？喂，点解？喂，大佬呢啲嘢好老实讲，最悲哀就系连今日喂台湾嘅中华民国政府嗰啲咩国民党嗰啲咩滚滚猪公，好似对抗日战争好似荣辱与老夫无关咁，哇，仲定个和尚，有乜嘢心？令到你，雖然你唔好意思，你幫我啲頭，啊有啲大師嘅靈氣，即係你憑即係用咩心態去睇？喂，即係難聽啲講，我哋講一直白啲啦，宋兄，關差你事咩？你咁用心嚟做乜啫？ 唔係嗱，我先講講我認識宋生先啦，即係呢個又好神奇嘅嚇，咁啊，即係本來嗰日就約咗晏晝食飯，咁打風，咁我要翻公司就即係走個圈先，咁啊就錯誤咗冇食嗰餐飯，咁啊宋生話：喂，唔緊要喎，我夜晚食餐飯等你。咁都要等喎，系嘛？一个湾仔嗰度，铜锣湾嗰度，即系由朝到晚都有间酒楼唔走噶啦。咁我话到傍晚咧，我赴会。咁佢话晏昼咧，我就见咗两位，即系你哋啲朋友。咁咧，佢提出一样咩咧？佢话想揾啲老兵咧喺啲国旗上面签名。咁啊，嗰位仁兄就话：，喂，唔得噶，喺国旗嗰度签名咧就有辱之国旗。咁啊，宋兄就话：，我又好想。咁啊，谢兄攞帮手，我话冇问题，你交俾我。嗱咁样，其实。呢度咧都未神奇，都未神奇啊！佢咧我就会谂住咧去上海揾啲老兵啊！我心谂上海老兵好危险喎，大佬拎支国旗上去上海揾啲老兵喺支国旗度写啲嘢。 上海冇事啊，仲欢迎添嘛！ 然后又喺而家就做个整个纸牌，写住三民主义万岁啊，咩中华民国万岁！喂，大佬呢啲即系 唔系啊？宋兄，如果揾到个江泽民咧，江泽民最想签名啊！哎呀，况且我有份打噶， 即系 我有参与啊！我老豆都系汪精卫政府嗰啲人嚟嘅， 即系未必系杀头啫，但系 我哋有份去啊！ 喂，未必系杀头啫，但系都可能真系有啲麻烦咁。我话呢位宋先生真系爆炮， 好有心。 咁啊，即系咁，我就认识咗阿宋生，咁啊，即系有啲嘢都我帮喺侧边帮帮手啦，啊，咁啊，即系我认识宋生嘅过程，咁啊，我哋请阿宋生讲，喂，你即系头先阿石海兴问，喂，你咩驱使你搞咁多嘢，大佬， 好辛苦啊， 喂，我揾亲宋生过嚟咧，佢特登坐飞机过嚟嘅。 屌人哋咁巧，又唔好将你自己摆得咁大啊！ 唔系我啊，唔系我啊。 喂，嗱，我又补充翻少少资料先啦。除咗即系知而家大家见到嘅即系烽火山河呢个民国与战争，其实之前咧，宋生喺香港回归十五周年之嘅期间咧，曾经喺香港办过啲、办过展览噶啦，即系有啲文物展噶啦。咁即系其实宋生系一个即系有心人嚟嘅、一直都系有心人。咁当然咧，即系佢嗰个佢啲。祖父辈啊，佢爸爸咁 思想世代啦， 思想世代啦，系嘛？咁所以咧，即系有呢啲咁嘅 DNA， 吓咁就即系有，亦都有呢个叫民国心。咁啊，据讲你令尊咧，就过往就同阿董浩云咧就打工嘅， 即系董建华嘅老豆。唉，你唔系好多人知嘅。 我唔想提董建华啊嘛， 都要阿董正华，你要提 咁即系喺嗰个家族嗰度曾经打工，亦都因为咧即系香港回归。咁所以咧，你爸爸咧就 远居呢个泰国， 避开呢个秦 秘秦， 秘秦就去到泰国，咁啊，即系直至到佢 中老 啦，咁样，咁呢啲即系显赫嘅家世。咁啊，或者呢啲 DNA 係咪驅使到你有咁嘅？ 其實都唔敢，大家朋友知抬舉啦。其實即係我想其實比較簡單嘅話就係話，即係我哋今時即係我係對歷史有興趣嘅人。咁個歷史俾我哋知道就係話，我哋每時每一刻如果唔好努力咧，歷史嘅改變係。非大家所以想象，所以话如果大家知道啊，即系四九抗战结束，如果大家知道，共产党嚟到中国，从四九年三番五番大跃进，一路文革搞到咁死咗几，即系佢个，其实我想同大家报告就系话，日本杀咗中国人2000万人，军人死咗300万，但系从美国各基金。 嗰啲組織嘅，即基金會嗰啲組織，佢哋所統計嘅，即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中國百姓被殺咗係7000多萬人、而且可能仲多。 收住，佢又唔係叫被殺，不正常死亡， 係 非自然死亡。係， 所以喺我哋即中國咁嘅一個大悲劇裏面，即我哋每一個時刻都應該盡自己最大嘅努力。 千祈唔好話政治與自己無關。 係，即我覺得係每一刻都要奮鬥，因為點解咧？你諗下，如果即抗戰勝利，所有啲嗰啲軍閥啊咩嗰啲人知道，哇！共產黨嚟到中國係咁嘅一個結果，邊一個人唔會搏命去再打呢？係咪？咁你如果知道，所以好多如果我哋有啲歷史俾我哋覺得就係最後係人性嘅弱點咧，放棄咗好多機會，所以當然我哋知微薄之力啦，係咪？咁唯一可以講下就係啲近代歷史嘅真實嘅面。咁希望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重新有嗰個一個信仰，同埋重新有一種追求真理嘅一種努力啦。咁即係微薄之力而已啦。其實就係咁。 但你呢個微薄之力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喎。同埋好令人感動。 嗯，因為阿宋生咧真係咁嗱，佢不但止嗱，因為佢要揾人簽名啦，佢就進出香港、上海，去到緬北添，仲要去到緬北啊，大佬啊，即係嗰度仲有啲當年遠征軍嘅一啲 昆山啲後人，昆山啲 唔係昆山啲後人， 唔係昆山， 關昆山咩事啫？系，总之就唔系啦。嗰啲就系、是、当年嗰啲中国远征军留翻喺塔缅甸北部嘅一啲军人。咁宋兴咧都能够去到嗰度揾人，即系揾啲国旗。喂，大佬，嗰啲地方啊，真系生番嚟噶嘛？ 不毛之地 都要去。 另外就系点解要请老兵写嗰三句？我讲一讲老兵写嗰三句咩咧？每人写中华民国万岁。自由中國萬歲！抗戰建國，為三民主義而戰。咁呢三句話咧，係真真好貼切咧，講出當年抗戰全國軍民嘅心境。咁而且今次我哋面對咁多好似即係北京政府佢哋要扭曲事實啊，或者好多狗要扭曲事實，種種種種。咁所以我覺得，而一個見證抗戰嗰啲軍人參加過抗戰90多歲，而家個個都係有啲最老一個我訪問係104歲到103歲啊！所有啲人個個回頭寫呢三句話，係真係一個歷史嘅見證。所以我想呢啲軍人喺人生最晚年嘅時候，佢哋仲努力一擊，拆穿所有啲假話。回归历史的真实面，同埋呢个亦系即系当年佢哋嘅信仰。所谓三民主就系民族、民权、民生，一个自由选举、民主嘅中国。咁呢个系当年全国抗日嘅一个目标，将来打败日本，建立呢一个中国。但呢个中国喺打败之后，从此毁灭咗喺大陆。即系从此到今时今日，国父啊讲嘅一个选举民主嘅国家，到今时100多年嚟都做唔到， 香港都做唔到啊！唔好讲大陆。 香港唔俾做啊，几惨啊，大佬！ 咁啊，嗱，咁啊，喂，我就想听下咧，宋兴咧就即系去到呢、這个譬如我哋香港就嗱，香港都已经系风尘仆仆噶啦，即系有啲啊住到天水围，有啲啊住到沙田咁咧，咁啊，宋兴咧都要即系风尘仆仆周围去揾人写嗰啲写啲纸啊，喺国旗签名、啊。 用咗几多时间做啲嘢？ 好多啊，好多啊，好多啊！好啦，嗱咁啊，去到上海嗱，其实喺大陆有冇遇到啲乜嘢即系困难，或者有啲即系阻挠咁？ 当然喺大陆，即系好多人系唔会想写呢啲嘢嘅。咁但系我哋做一个即系一个时代性，咁喺所有两岸三地同埋缅北都有呢啲人啊，系有个。即代表性啦，咁样，所以我好惭愧，都系净系揾到几个系写呢啲嘢。咁当然呢啲系一个好困难中所做到嘅事。咁但系亦系因为好困难，但系亦系非常重要。因为历史呢个事，即系我哋民族嘅生命嚟噶嘛。咁我哋如果今日谴责日本话扭曲历史，我哋更要谴责喺今时好多中国人自己喺度扭曲历史。咁好多今时今日喺大陆而家仲喺度嘅抗战老兵，其实佢哋绝对坐咗30年监，因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所以其实所谓我哋今日 大陸所推崇的所謂推崇的抗戰老兵英雄，個個都被審了30年監的，現在出到來個個有些孤老，有些即都是很悲慘命運，這些已經算運氣，因為大部分是槍斃了，還有還坐監裡面死了， 有些又去打寒戰， 對，所以這些而且抗戰又不是只是軍人的一個事，你看看老師經濟方面整個中央政府的各部門各機構，在49年大陸政府得政之後，大部分人都被鬥死的，是不是？那你其實真的我們的所謂今天我們回頭想70年抗戰勝利那些英雄，其實是大部分是被大陸政府屠殺的， 自己人殺自己人。 那這個事在今日的抗戰勝利時有沒有人提的問題是所以我現在希望跟大家分享這個事，因為這個是當然令我們非常傷感憤怒的一個事。那今時今日北京政府有阅兵，咁请问有边个北京政府人出嚟为呢啲被佢哋屠杀咗嘅所有啲中同当时中央政府嘅有关嘅嗰啲抗战英雄道歉呢？有冇呢？冇，亦认为呢个不了了之嘅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好多抗战老兵喺大陆，即系佢今年嘅抗年，因为70周年啦，所以所有被推出嚟做个 样板戏， 但是咁明年咧，后年咧又推翻翻垃圾窿啦，系咪？咁呢个就系、所以使得我哋好多睇近代史，使得我哋好愤怒，亦系喺一个愤怒嘅状况下，我哋尽量微薄之力，希望揾呢啲当时嘅一啲事实再显示俾大家咯。 嗱，据闻咧，就我唔知道嗰、那个诶、个情况去到边度啦。嗱，据闻，因为我哋香港自己都搞咗啦，宋生都有即系参与歧视咧，就系、是、两岸三地的老兵在香港、做譬如勇士国魂、我们这个欢迎老兵晚会、开几次招待会、这一座老兵呢，共产党是想不到即我们香港搞个两岸三地、他们只是想到找、台湾那些就回去即样板戏里面参与其中、即是、两岸呢个老兵呢都结合一起，咁佢呢次 佢都系谂到啊， 佢都系谂咗大陆做啫，佢冇谂咗香港做。咁我哋做完之后咧，嗱， 结果佢醒觉啦， 佢哋又做啦。咁佢而家咧就又揾翻咧，我哋揾嘅人， 边个流出去咧？ 我想留啫， 不过你啊，不过呢啲人好似揾嘅呢啲， 系嘛？好啦，咁佢哋又揾翻同样嘅人去做一个，又系啊， 两岸三地， 香港由香港， 佢喺香港做。 就颁翻奖俾呢一扎咁嘅两岸三地老兵。嗱，你睇到咧，共嗱我哋当然话，如果以人力、物力、财力、 势 力都唔够大啦，系咪？咁佢哋要做，我都话佢是但搞一个活动嘅零头，我哋已经可以搞好多活动噶啦。如果以我哋嚟讲，咁但系佢哋有呢个能力，咁啊好啦，咁啊佢哋都假场吓，即系讲紧两岸，请翻两岸三地嘅老兵咧嚟香港啊，做一场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show, 做翻场 show。 咁所以你话喂喺呢个咁嘅即系强弱悬殊之下，我哋要同共产党其实真系好难斗嘅。我哋真系做到几多几多少？你话嗱，宋兴呢啲即系呢啲即系历史爱好者，即系喂，我哋老实讲，真系一点一滴嘅啫。人哋一个庞大嘅国家机器去做，我哋靠我哋民间几条友柴娃娃去做，真系蚊同蚊比同牛比， 杯水车薪。 咁但係做唔做呢都要做，因为我哋始终喺成个历史里面我哋都留有一个 足印， 足印喺度咁所以宋兴嘅即係 高义 係呀，真 係高义， 真係冇得定，因为佢喂大佬佢真係要踩好多地方，我哋老实讲，我哋就简单啦，我哋喺香港咪即係 屌你都係抄人嘢嘅啫，人哋落手落脚， 我哋要抄先得嘅，咁我哋都要周围去搵，咁我哋都係紧限香港啫，喂，但係宋兴真係飞越千里万里周围走去搵呢啲资料，其实真係唔简单嘅，咁所以呢就咁我哋今日请阿宋兴上嚟啦，咁即係讲讲喂佢啲辛酸史啦， 譬如去到缅北呢啲咁嘅地方，即系所碰到嘅困难吓，即系 其实即系嗰时我去之前啊，以为仲有七八个老兵喺度噶，但系其实 七个八个， 咁但系去到其实即系发现又好，即系我嗰啲资讯都系事隔几年嘅，人哋话俾我听，我觉得，但系咧当然去到之后，你发现剩翻我后来喺嗰度就揾到一个咁样，所以其实呢啲老兵凋零得好快啦，咁样，而且 不过当年有得打嘅，而家仲在健在，即系起码90噶啦， 90噶啦， 90啦，即系当然佢哋嗰个。 求生意志啦，即係咁講啦，因為經歷咗咁多，因為喺四九之後就有咁多三反五反咁多批鬥，能夠即係存活嘅都食嗰滾存啦，係嘛？咁當然即係呢啲咁嘅，當有利用價值嘅時候，共產黨就佢抄佢出嚟啦。咁正如佢所講，聽出年71年啦，咁71年之後咧，又可能唔知喺邊個垃圾缸裏邊又會發現到。 如果講緊抗戰勝利80周年，我睇呢班老兵就 要鎖住 㗎啦，即係最長命可能你咪105歲啊咁。即係可能得翻一兩件喺度嘅咋，係嘛？即係唔會太多人喺度嘅啦。咁所以歷史係一路即係隨住呢個歲月咧，就一路係俾人哋洗刷嚇，咁啊一路洗刷，一路更改。咁如果我哋唔留翻一啲即係種子喺度，俾佢希望能夠可以發芽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個話語權就俾共企就垃圾。 唔係，我諗成件事，我諗最俾我一樣嘢咧，就話香港，因為我哋成日咁講嘅兩岸三地咧，因為我哋80年代我仲喺讀書。兩岸三地研究近代歷史最好的地方是香港，我亦都相信在香港看到來自右派或者左派，即是國民政府、共產政府對一些事件各自的詮釋，再經過香港一班學者的努力，是不是可以分析了很大段東西出來的。但是竟然今天香港回歸了不夠20年，竟然這些垃圾的論調，即是已經連共產黨北京政府都不要的論調，竟然在香港借屍還魂，是令到我哋好悲哀，好好憤慨，再加上一啲咁嘅真真正正嘅歷史，係好多人係寒蟬效應，噤若寒蟬，提都唔敢提，睇都唔敢睇，係即係我哋係好難。嗰日我作為一個我自己好中意歷史又近代史嘅，咁我哋睇到咧就話你要即係無論喺街頭上面爭取咩嘢都好，你首先你了解翻過去嗰個歷史先，即係一路走嚟。條路是怎樣行的，個國家是怎樣成立的，怎樣形成的，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掌握，你才可以 做任何事。正如宋英所說，歷史很快被淹滅，剩下的是在每個人的腦海記憶裡面一代一代傳下去，即是這個薪火相傳。即如果不是的話，就謝興說很多事情現在的情況是非常惡劣的，就是把口喺去度，錢去最多，佢可以發動任何嘅群眾，任何嘅力量咧，就將好多嘢淹滅，冚個身。 你最大問題，如果以前嘅歷史仲可以口耳相傳， 而家唔 係嘛？而家喂，你係互聯網，喂，佢真係可以封冚咁樣。去將嗰啲歷史係擺落嗰啲互聯網裏面喎，咁你嗰啲小朋友喺互聯網嗰度攞落嚟，佢唔知邊啲真邊啲假， 真啲假， 立到就係㗎啦。咁所以佢要改歷史，真係絕對唔難嘅。咁所以我哋都要透過我哋嘅活動。 我哋睇下你好最簡單嘅維基百科就係啦。 係啊。 咁啊，台灣嗰邊綠營嗰邊咧就好識利用呢樣嘢嚟打擊藍營。藍營到今日咧都仲以為要攞幾個電台、幾個電視台、幾張報紙嚟咁樣控制住，所以咪死得咯。咁我哋唱埋首歌。咁我哋下一节， 唔系我哋仲有冇嘢讲先？仲有冇啊？前兄有冇嘢问啊？你系历史学家， 问下先。嗱，历史学家唔敢讲，不过咧，我对于展览咧好有兴趣，因为我自己都搞唔少展览。但我见到咧，每一个展览咧，其实咧都系有个意思喺度嘅。有一啲咧叫做好嘅展览，咩叫好嘅展览咧？即系从个展览入边嘅展品咧，系可以见到当时一啲嘅真相。有啲咧就係好行貨嘅展覽，即係你見到啲相係譬如 N 邊一度都見到噶啦，咁嗰啲，咁所以我個見到咧，今日咧我幾佩服宋興咧嗰個展覽入邊咧嚇，即係雖然我未見過，但係從呢本小冊子嗰度咧，其實見到有啲展品咧，其實係好有價值嘅嚇。咁我好想即係知道其實你都花好多心思去揾呢啲展品嘅。咁其實所以咧，我就第一即係一方面咧就即係好多謝，都好敬佩你啦，揾到咁多有用嘅展品。第二咧就話即係我都。呼籲一下啲同學們或者有興趣歷史的人咧，真真正正咧去睇嗰個展覽嘅時候咧，去睇展品嘅內容。譬如話舉個例子喺個展品入邊有中華革命黨嘅債券，嗱呢個其實係好少見嘅。即係我自己搞咁多，即係大大小小，我自問都搞唔少展覽噶啦，呢啲嘢就。但係咧呢類嘅債券其實好少見嘅嚇，應該唔係喺香港揾得到嘅呢啲。因為可以見到入邊咧，點解話有用呢？第一，那個債券，因為革命黨點樣籌錢呢？孫中山發行債券，喺呢個集資嘅方法。第二就係、是，當時用咩嘅貨幣呢？咁其實有用嘅就係本債券發行償還均以日本幣為準。呢、這個咧就即、是、係。就是 將個歷史入面一啲好精確嘅嘢講出嚟，以咩貨幣呢？系咪啊？咁所以變咗咧，亦都説明咗，其實中華革命黨同日本嘅關係其實係好密切 嘅。 嚇，咁即係嗱呢個例子咧，嚇咁即係我覺得 呢個中華革命黨係1911 即係啱啱 4年喺日本成立， 即係二次革命之後嗰個中華革命黨，其實可以見到咧，即係呢個展覽係有用嘅。 系， 亦都呼吁咧啲朋友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去睇呢个展览，同埋睇入边嘅展品。咁就有用啦。 嗱，即系就算大家冇时间睇啦，因为话晒香港大学嗰度咧，又唔系即系嗱，我听翻啲老兵反映翻，好难揾嘅。啊，即系嗱， 冯明生话 第一次去啊。咁老人家揾到就發曬火，揾咗半個鐘頭揾唔到，因為佢哋唔識行，唔識行。 唔係攀唔到嗰個入口咯。 唔係你識嘛，梗係簡單啦。嗰啲老人家唔知喺邊噶嘛，摸香港大學喺邊，佢幾乎未知。 最大鑊咧，即係最大鑊咧，即係佢哋最方便咧，諗住最方便咧搭地鐵去。 錯。 咁所以咧，即係嗰度係有叫香港大學站。 攋嘢。 啊，要行翻過 去。好遠。 好啦，咁咧路好難過。嗱，如果大家冇時間去咧，咁亦都想睇裏邊啲精華咧。嗱，咁阿錢興嗰本書咧，大家可以喺我哋天天天南嗰度 PM 我嚇。 我 你留低你哋嘅地址。我負責寄俾大家，係嘛？咁大家可以即係， 因為呢本書仔我哋上次都有介紹過， 係啦，我哋有介紹過嘅。咁但係即係呢次啊，即係呢次係即係親自嘅主編啊，展覽嘅推手親自嚟到。咁我哋咧嗱，我再講多次，大家需要有本咁嘅書啊，即係睇得裏面嘅精華版本。咁大家咧可以喺天天天南咧嗰度就留低你哋嘅姓名、地址，咁我咧就寄俾大家。 同埋可以呼籲一下咧，如果啲學生仔咧，其實可以攞呢本嘢做功課嘅，係即係做到功課嘅呢本嘢嚇。 絕對係啊！呢個懶人包嚟嘅，1942年日軍攻打緬甸嚇，國父早已經 征戰中國緬甸啊！喂，我哋留啦，呢度仲有冇嘢問？ 冇啦，咁樣留翻啲時間，咁樣一陣間講第三 part， 我哋講十零廿分鐘啦。 咁啊，嗱，冇嘢問咧，我哋又播首歌啦。呢只咩歌啊？ 呢個咧就係一個新嘅版本。嚟緊呢個禮拜六咧就雙十國慶啦，咁啊，我哋隔咗一個禮拜，咁啊，要預祝中華民國生日啦，咁啊，整嗰首鋼琴版嘅國旗歌， 都 有國旗歌咧，就我覺得幾特別下嘅嗰個旋律啊。 我諗啊，大家聽得幾好嘅呢個中華民國國旗歌咧，我哋再翻嚟再講過。 OK。